冇钱买酒，我今晚就点样过？冇钱买烟，我今晚又点样过？要食西北风，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生日会唔有错啦，我嘅生日会 ，OK， 我屌开心到震啊！话俾你听，当然人少少，啊，同阿碌啊、阿长老啊、同埋阿善长啊咁样几个一齐去啦，咁样啊，咁啊真系好开心。但要讲下之前咧，其实咧系有一啲问题出现嘅，其实就喺网友系完全唔知嘅。 咩问题啊？ 咁啊，开头咧我就谂住都系唔使讲噶啦，出嚟玩梗系唱斜 K 噶啦，系咪先？咁咧我就接到一个妈咪嘅留言啦，佢话：喂，我呢间场开翻咯，叫我上去捧场啦，咁样。咁我就话：咁好，咁我咦开翻啦？咁我就打谂定系不如就去呢个场啦。呢、這个场咧就喺水围嘅。OK， 喺水围，咁我哋成日讲噶啦，叫 X 田啦。 喂，开翻还开翻啦、 啊！我就讲咁讲啦。咁跟住咧，咁我就谂住啦。到我就出 post 就同啲网友讲，我话20号正日啦，星期四，咁就闲日嚟嘅。咁就星期四就不如就去金 X 呢间K 场唱 K 啦，咁样费用7-9咁样啊。咁啲女就千一酒店大概300蚊到，咁样我咪写咗出嚟啦。咁有几个都有几个报名啦，当然有啲临场放飞机啦，咁唔紧要嘅。OK， 因为我了解嘅，因为惊啊嘛，呢啲环境系人都惊啊嘛，但我就唔知道你惊乜，点解唔紧要啦 ，OK， 唔紧要啦。咁跟住咧，其实到19号咧，我就去搵呢个妈咪订台啦 ，OK， 跟住个妈咪咧就话好咁样，跟住佢留咗一句言，佢就话咧，喺微信度留言，佢就话，而家只可以坐台唔出，只可以斋饮酒唔出街， 哇！屌撚到爆啦！ 仲得了嘅，我諗 我都話㗎啦，開返還開返， 幾大鑊啊！你諗下啦，我就唔知啲網友係出街唔出街㗎啦，咁我一定要預，我就預出街㗎啦。但我唔預啲網友出唔出街都好，咁我一定出街㗎嘛。喂，咁打到我生日，我砸炮，我屌，我真係唔得啦。咁跟住咧，我就明拎白藍就揾喎，我真係要揾喎。咁啊揾下有咩相熟嘅媽咪啦，咁樣睇下佢哋開唔開啦。我揾咗第一，我一揾咋。就已經揾到啦， 咁犀利。 係啦，喺上沙，咁我就去開嗰間啦，咁樣，咁我就問個媽咪，喂，咪先乜都假啦，可唔可以帶你出街先？話可以，但要住呢個星級酒店。咁星級就咁啊，我話你有冇好介紹啊？咁啊，佢帶介紹咗我一間乜乜乜咁嘅喺沙頭嘅一間五星級酒店啦，咁樣有啲嗰間所謂其實我唔覺得五星嘅。已經是四星到啦，咁就又要講下咁我跟住改地址啦，改地方啦，咁我知道咗有邊幾個去啦，咁我約佢喺福田等啦，咁樣等咗之後呢，咁之前呢，因為我星期四放早嘅關係呢，而且特別放早啊，我特別要求要早啲開工，早啲放工，咁我4点呢，其實我已經去到福田嗰間酒店啦，唔係沙頭嗰間沙頭嗰間 酒店啊， 嗱嗰間所謂五星級啊，咁貴㗎，500多蚊，523蚊， 哇， 算貴㗎啦，因為平時我哋租開都係300蚊到嘅啫嘛，係咪先？咁就有啲乜咧？其實乜都冇喎，間酒店浴袍都冇嘅喎，好撚奇怪嘅，但有個浴缸俾你，但係嗰個浴缸就。個浴缸都唔算好大又唔算好細啦，就總之比你有咩假廁所入面個浴缸大1/3到啦， okay， 其實都唔算大㗎喇，大三分之一 大，因為你 係你哋咩假浴缸個浴缸超細㗎嘛。 唔係應該咁樣講，你套用返喺內地酒店嘅浴缸就唔算大喇。 我住鳳 X 啊，嘩，嗰間即係上個禮拜講嗰間酒店呢，喂大佬，嗰個浴缸真係容納2個人啊， 哇， 仲灼灼又唔可以灼灼魷魚都掹掹緊啦，佢其實貨係貨一個啫，但兩個都冇問題。但呢間酒店呢間浴缸呢，就嗰個款呢真係又好鬼細又唔緊要啦，咁樣冇乜贈品喎，你知呢房係4-5星㗎，應該起碼啲擦鞋布啊， 剃刀啊，跟住梳啊，跟住然之後仲有嗰個唔係擦鞋布，眼鏡布，跟住仲有咩呢？ 針線包啊， 洗頭嗰個粒啊， 但其實我去過最靚嘅嗰啲酒店咪就有咩呢，有啲嗰啲蘇後水啊，即係有啲護膚品啊，即係嗰啲沖完涼之後俾你 hand cream，hand cream 俾你啊。呢間所謂五星，我可以我即其實可以叫四星嘅就話聲啦。依家四星酒店咧就得啲咩咧？毛巾、面巾、牙刷、同埋梳，乜都冇啦，乜都冇啦。當然佢係送兩支水俾你飲咯。 OK， 咁呢啲喂，我啲三星酒店都有送啦，講真。咁但係嗰張牆幾大嘅，都差唔多好似我睇落都有冇兩米，我諗都有米。搣唔㗎啦，張床就夠大。有一個唔好處係咩呢，間酒店嘈啊。 點樣嘈法， 即係我住咗17樓養牛牛啦，我住17樓啦、我住間電腦精品套房 ,ok, 電腦房。17樓同都聽到之後早仲聽到樓下呢嗰啲車聲啵啵，有冇搞到我瞓唔到，我瞓唔到當然有好處啦。瞓唔到咪呀咪慢慢講。咁講返轉頭啦，咁樣當日啦，咁樣就約咗啲網友就喺呢個黃先口岸啦，死 黃江 唔係黃 福田 福田口岸咁樣海泰茶餐廳等。咁啊有位網友遲少，兩位都網友遲少少。咁阿碌就最早到啦，因為阿碌住嗰度㗎嘛，住嗰度附近㗎嘛。跟住呢咁大概係7點零鐘咁樣。咁阿碌話我都係唔諗等啊。我上去我上去間場先，因為阿碌同嗰個媽咪都熟嘅 ,ok, 咁阿碌話我上間場先唔撚等。即係咁阿碌就好撚奇怪，佢好有鍾意呢樣嘢係上先過你嘅。佢喺譬如你等間人之後我唔撚等啦，我都上去先啦。我唔陪你食飯啦我上去先啦。咁撚樣嘅，即係我成日點解呢，即係點解呢，睇女先㗎嘛。我成日都睇女，仲幫我揀埋女㗎嘛。都好彩阿碌永遠幫我揀女呢，都 OK， 都係好杯茶嘅咁樣喎，咁咪真係唔得啦。但係好奇怪嘅，每次都係會早啲去到早啲去間嗰間場。佢7點零鐘就已經去到啦。咁我哋8點我哋睇下7點零啦先約到班網友。咁跟住就喺茶餐廳食個快啦，係求求其嗌幾個餸啊，嗌幾個飯咪食啦。咁食完我哋就坐我哋朋友嘅車，因為我哋善長啊，即係有車之人嚟㗎嘛，咁揸住佢架車咁去長沙啦。咁好撚大鑊喎，冇位喎。兜到唔知，我諗都兜成三四個字。點知就喺我哋出口嗰度搵，最後搵一個停車場拍，都好似應該唔使俾錢添。咁拍完之後行上去啦，一見到間即係上沙港間 K 場，嘩真係好似冇人喎。即係我哋大概係8點鐘到啦，未八點鐘未到嘅，八點鐘中到左右到啦，冇人喎，冇人上去喎嗰間場。 根據前主持人off mic後講呢，就話咩呢，有女仔嘅，但全部都係 DJ 囉，仲有啲 DJ 唔係穿制服嘅，穿曬便服囉。 就係呢、這個 喺 呢個東莞 嗰邊嘅 長安。 長安附近一帶。 唔係淨係東莞長安啫，我聽。即係呢我爆少少俾你聽啊。 粉紋都係喎。 唔係前方門都係嘅。我哋上屏唔係啊，其實話聲你聽 ,ok。咁爆少少俾你聽啊。咁嗰當日我20號玩完之後呢，咁前節目主持人約我做節目㗎嘛。咁我刮完沙我屌我真係做唔撚到，好撚攰咁樣。咁跟住我覺得佢問我嘅時候呢，佢除咗問我關心下我刮完沙之後嗰個狀況之後呢，佢擔心話你有冇玩呀，你有玩嘅咩，佢好撚想玩佢好撚想玩啊。跟住我話黐線，係你冇得玩咋嘛，我幾時冇得玩，我串鳩佢。咁有時我講題外話，我哋有個網友叫善長㗎嘛，咁佢呢就鍾意去上屏㗎。上屏啲 K 場而家係點樣，唔係冇啊，只係冇咗花街 ,ok, 即係你唔可以名正言順喺個花街度玩，喺度行，喺度揀。你知以前啲花街好誇張，三層樓㗎嘛。以前花街係地下一樓就幾多錢，二樓就又貴啲，三又貴啲㗎嘛，咁樣㗎嘛，而家有啲花街就係喺個停車場嗰度㗎嘛，屌你都黐線㗎嘛，咁而家就冇花街啦，冇花街啦，咁就變咗係咩呢，亦都冇媽咪帶喎啲女 ,ok, 咁呢就譬如你坐咗喺呢間卡拉OK房度，咁啲女呢就自己會行入嚟。無啦啦行入嚟，即係好似 sell, 我哋喺香港酒吧買煙咁樣，冇啲人 sell 你煙嘅。 好咁樣行入嚟見到你啱嘅你嗌佢坐低，唔啱嘅嗌佢走。 就是咁樣嘅， 即係 promoter 嘅形式。 係啦，就 promoter 咁而家喺常平就咁樣玩法嘅，即係常平某一間場啦。咁你知而家呢輪風頭火勢，我就盡量就即係常平啊，即係喺東莞我就絕盡量唔開名啦。咁你要揾，你要問嘅，一係就直接問善長啦。喺聊天室 ，OK。如果你唔係直接問嘅，想問我嘅，咁我就會問善長邊間場咧。其實我都知邊間場啊，不過關鍵係咁玩法。咁啊，講翻我嗰度啦，正啊！哇，真係咪重 水正何非？ 即係我哋上到去，仲要上一層樓梯，上一層就林西仲要撳個 lift 上，唔知五樓定幾多樓嘅啊！咁哇，沿途冇人喎，以前唔係噶，以前咧，就算你未去到，你喺唔喺地下啦，你上嗰層樓梯咧，你已經聽到有啲人喪嗌、上嗌啊、唱歌喪嗌噶啦，好強嘅音樂嘅已經有靜嘅。成間場係靜靜嘤嘤，嘩我就好撚驚啦，我撚驚死啦，有冇女㗎，就算你嘅話嚟啲女羅住星星的你咁樣撲街，即係唔係全自然啦，個星星呢係狗爪邊啊， 真係星星 o k 我撚驚喎大佬，喂你知你要知道善長係第一次跟外玩㗎嘛，大佬啊大佬，人哋佢下次會招呼我去常平玩嘛，大佬我而家要 show callie 俾擦到個痕㗎啦，如果以前我玩我好撚大鑊，佢唔玩唔開心或者我唔開心，你邊個唔開心都影響我下次㗎嘛，係咪先，我好撚大鑊，咁去到坐低啦，咁坐低撲街，我見到即係阿碌已經喺度啦，個 DJ 好撚靚，係撲街，我心諗，我依心諗啲經驗嚟㗎嘛，撲街啦，個 DJ 咁靚呢，跟住入啲女嚟差少少呢都彈夠緊㗎喎， 嗯 咁就隨時今日即係隨時羅志星星的你㗎喎，我真係我真係驚嗰個，即係我去到幾個時先回復返平時嘅牛呢，即係有女嚟睇啦，咁跟住都未有女嚟呀，咁嗰個 DJ 個靚 DJ 又喺度話而家都好怕㗎，嘩真係羅志星星啦，係咪先，而家好怕㗎，起碼八點半到呢先至多靚女嘅，咁講啊，咁佢最後呢句說話都好舒服啲。 八點半下有個時間。 咁當然我明白㗎，即係唔係我明白嗰個 DJ 佢咁講㗎話。啲豬跑返早啲返工㗎嘛，博你哋一坐㗎嘛，係咪先，揀咗先㗎嘛，啲豬快咪返早啲囉，啲靚啲咪返晏啲囉，咁又。咁又啱數喎，其實係咪先 ,ok, 咁等等啲女未到就媽咪跟住嚟啦，咁大概係媽咪大概係8點34到嚟啦，咁樣咁同我傾咁樣，我就話喂嗱，我唔肯知我啲網友可能出街，咁我啲朋友可能出街，可能齋坐嘅啫，其實我已經知道咗，其實除咗阿碌之外呢，有兩個網友都係齋坐嘅，因為好多問題啦，因為飲咗酒之後不勝酒力㗎啦，嗰啲咁預咗同我劈㗎嘛，預咗同我死㗎嘛，咁所以嗰啲就搞唔到啦，佢唔同我㗎嘛，我有飲完酒我會增加性能力㗎嘛，佢哋唔係㗎嘛，咁我估計我同阿碌會去啦，我其實最後阿碌都冇去㗎，咁因為唔知點解啦，可能佢見女就得身材好似啦，個樣都係來自星星啦，咁唔好星星㗎啫，咁 ok 啦， 點解唔溝個 DJ 呢， 我就咁我碌就咁講啊，喂屌，喂如果屌你揀。反正如果全部都是 冇嘅時候咁係咩， 喂我真係我真係問 個 DJ 囉， 問個 DJ 得唔得，所以我對個 DJ 好撚好啊，即係我話得啦，咁樣你我哋玩你咪陪我哋玩囉，你鍾意飲幾多咪飲幾多囉，咁樣咁就俾啲氣氛佢啦，咁跟住就媽咪帶咗入嚟啦，咁帶咗平平白好早咗，咁都有都開頭啲都係真係來自星星的你嘅。咁就羅志即係狗爪邊咁就揀咗幾件唔啱啦，咁其實嚟親呢都係一件兩件，一件起就三件紙就冇以前嗰啲嘩排曬長龍，起碼有五六件俾你揀冇啦，咁就真係兩三件，咁就揀下咁就阿善長揀先啦，善長揀咗先啦，嗰件都幾高台大碼㗎，如果善長鍾意啲女呢就唔會同佢爭食㗎啦， ok, 咁就呢啲手 ok 啦，跟住到長老啦，嘩而家呢個好多個長字而家咁啲網友到阿長老，喂佢揀嗰件呢即係好撚奇怪㗎，即係佢入嚟嘅時候我唔想要嘅，我唔好鍾意嘅啫，但阿長老坐咗之後呢屌你老母，越睇 嗰件女就越得喎， 屌， 越睇就越得喎， 隔離犯啦， 可能係呢樣嘢啦，起碼佢首先唔係星星的你先啦，但都算好啊，因為嗰陣嚟咗兩件女都唔夠個 DJ 靚，OK， 咁啊跟住揀到我啦，咁阿媽咪就出咗去幫我揾女啦，咁啊唔知去邊度，或者去針台啦，喺針台啦，咁跟住嚟就有個女仔自己行入嚟，佢就話揾個媽咪嘅，咁我話咦 OK， 我望呢個女仔。咦高瘦瘦平平喎、啊、咁、啊、瘦瘦平哎呀得啦個樣子就唔算好靚嘅啫 ,ok, 咁但我覺得哎都好似幾即係有啲嘢我唔知點解㗎佢揀啲女呢好似有啲嘢咁樣咁我哎呀嗌佢過嚟坐啦咁樣咁到好到最後啦咁大碌都解埋啦咁開頭咁喺度玩啦咁我哋玩咗幾個遊戲啦首先一我哋梗係攞隻鱷魚出嚟啦喺度咬啦咪先玩完鱷魚之後呢咁氣氛我覺得差唔多啦個氣氛可以玩其他遊戲啦咁我就嗌咗副啤牌你知唔知我副啤牌玩個咩遊戲㗎 唔知 道、啊、我哋就搵副啤牌呢一搵個嘴啜住個啤牌、 哦 啊、跟住俾第二個交俾第二個、 嗯、 即係男女咁玩啦咁呢個有個好處呢可以令到呢啲嗱、啊、譬如好簡單有啲網友唔坐台嘅淨係坐台嘅佢冇諗住過夜嘅喂想錫下條女又唔得呢個方法好啦冚家產阿長老我跌啤牌你一到佢嘴佢一石嗰條女呢嗰條啤牌就自己自然跌落嚟㗎喎我屌你我心你真定假㗎你好好跌嘅咁啊而且一樣嘢你就石到兩個隔離左右唔同嗰個女仔㗎嘛咁啊其實呢個就玩得好氣氛啦而且有時呢即係好似阿長老同埋阿善長咁佢兩個唔係好識玩絕啤牌呢因為我同阿碌熟咗啦其實已經好叻㗎啦我同阿碌咁佢哋冇咁熟呢係好撚搞笑㗎即係佢哋兩個已經好撚搞笑㗎有啲時間呢係爭啲係長老同阿善長係打車輪㗎嗱當然啦佢哋縮得好快嘅係啲女佢哋縮唔快嘅啫唔知點解啦咁玩得好開心啲女咪笑到眼淚水都飆囉咁嗰日個氣氛就形成搞得幾好囉咁最後就但唔知點解啦阿碌嗰件呢就唔算可能唔算好靚啦個身材幾好嘅都幾高㗎個阿碌嗰個都唔會太矮但身材真幾好但個樣子就一般啦咁我男街抄牌啦我首先抄個 DJ 牌先啦係先咁我又抄咗長老嗰件女我又抄咗阿碌嗰件女咁而家同我傾緊計嘅女生呢就阿碌嗰件咦、 哦 我就好撚想阿 DJ 長老嗰件、 哦、 DJ 同我傾過一次咁應該佢應該都即係要落下藥咁即係下次去開如果再去嘅話咁就點呢個 DJ 囉我哋照玩女㗎啦咁下次可能下次有一次遇到一啲來自星星的你嘅咁先我先同 DJ 傾囉我就諗住咁樣而家我哋部署緊、OK 好啦咁講下呢梗係要講一個即係最深入嘅問題啦係咪先即係唱完 K 跟住點啦係咪先咁我就好撚簡單啫咁阿碌就好簡單啫佢自己走㗎嘛即係三個網友都好簡單自己走 o k 咁我就唔簡單啦咁我就首先放咗玩完卡 OK 啦阿碌就走先嘅咁我就同阿善長呢同阿長老呢咁阿善長就拖埋佢嗰件女喎唔知點解可以喎因為佢坐台嘅咋嘛一就嚟食宵夜咁好似阿長老唔知邊個係冇食宵夜邊條女冇食宵夜呢應該係阿長老嗰條女冇食宵夜嘅咁食下宵夜咁傾傾下偈傾仲飲啤酒喎喂就黐撚咗線喎咁OK 唔係應該咁樣講喺房裏頭飲咗幾多先呢、這個好重要 大概嗱埋單呢就未計 DJ 因為 DJ 我俾咗400㗎 OK 因為兩件 DJ 最後兩件 DJ 過嚟我每人俾咗200咁埋張單呢就係1700我飲咗1700走囉 喔咁都唔係好貴 咁就如果加埋都係2100囉 咁唔係好貴 咁就我收7嚿水囉咁就而家有6嚿水剩返囉、我啲解釋一下先嗰6嚿水剩返㗎啦當然有啲 tips 俾其他人啦咁而家有6嚿剩返嗰6嚿水呢我打算呢就我唔知邊個月啦我應承咗阿玲姐㗎嘛我要探玲姐㗎嘛我就唔知邊一個月咁之去呢我就搵嗰6嚿水做基金就買禮物我知佢俾錢佢唔要㗎啦係咪就買禮物俾佢。咁仲有嘅我都仲會屈嘅屈啲網友嘅。阿碌呢4月呢都仲有一壇嘅阿碌告別賽呀 ,ok? 啊，阿碌翻鄉下耕田啊嘛 ，OK， 翻條女鄉下耕田，咁佢咁當然啦，好多網友咧都同個古伯一樣係喎，佢係捱半年嘅啫 ，OK， 但都係叫做翻鄉下耕田啦，咁起碼半年冇得玩啦， 三個月，我仲知 阿碌自己話兩年，我冇話冇人信嘅， 三個月， 三個月好中肯，其實兩半年好中肯，咁樣我諗就阿碌嗰個告別賽咧，告別戰咧，我都係收七嚿噶啦。剩返嘅錢又係撥落呢一度去買禮物俾靈姐 ,ok, 剩返買完靈姐剩返嘅錢就全數撥去打賞錢 ,ok, 我一蚊都唔袋嘅 ,ok, 咁呢有打賞錢之後呢我搞親嘅團呢我一蚊都冇袋過。嗯我想講下先。記住唔係次次都唔撚袋，我有時一定會袋。 嗯、喂但講返先，喂千如果你話千五蚊啊千六蚊啊，买即系饮酒计， 系你嘅千七啦， 千七咯， 一千八几 啫。 咁你俾 DJ 咧， 唔系好少啫。我知啊，你饮酒饮得好少啫。 咁我唔知啦。咁用嘅签咧， 吓， 梗系签酒啦。 咁但系你都系四九嘅嘛。你谂下，即系如果计酒钱嚟讲，四个人 系啊系啊， 好少咗少。 但我哋要签酒，我哋有签酒，因为你知啦，我醒个 DJ 系二百，醒我又醒咗个妈咪二百。如果我醒个妈咪二百就唔计噶啦，唔计落去打咗钱度嘅。嗱，唔計上靈姐份禮物度嘅，我醒佢嗰二百，佢咪簽多一兩打酒過嚟咯，咁樣你計多一兩打酒啦。其實某程度，如果我哋唔帶佢簽咧，佢嗰張單應該二千零蚊到咯，二千零蚊啦，二千蚊，咁即係如果夾埋 DJ 嘅話就二千五咯。嗱，嗰次已經二千五，我哋慳翻到六嚿啦，某程度，即係。收七嚿其實根本上一樣係冇錢賺㗎，七四廿八，我賺可能叫有三嚿水剩返㗎咋，話聲你聽啊，咁咪咁樣囉，亦都多謝我係唔使錢嘅，我係阿善長請嘅 ,ok, 即係善長嚟㗎，即係話好實。 好都要食宵夜啦， 食完食唔好講，冇再講食宵食宵，講完食宵夜唔使再講，講到食完宵夜啦，咁我咪同條女咩名字我唔夠記咗，好似叫小娟定乜撚嘢，唔知算啦。 知 啦，喂呢條老細嚟㗎，識講純正廣東話㗎。啊、但我睇過佢，我睇過佢微信咧，好似唔係廣東人嚟嘅。咁唔緊要。咁啊，第一次乜嘢有啲不勝酒力噶嘛？你知啊，係咪先？咁啊，沖完個涼，鴛鴦嘅，但係就冇用浴缸啦，因為佢用得太細啊。其實我覺得太細啊。咁啊就沖完個涼，咪瞓喺度啦，頭喺痛，咁啊冇咁早搞嘢，唞唞啦。咁條女又搞喎，搞鳩我，咁搞我嘅話，咁我咪順手一手伸落去炒炒佢啦，一炒。喂回南啊，你知咩个回南啊，的春天回南湿气重，嘩真係相对湿到百分之一百，嘩佢都笑即係回晒南，咁就冇但唔得自己又顶唔顺㗎嘛，唔好舒服，咁就俾佢摇摇摇摇摇就俾佢摇撚咗出嚟喺手度喎、啊、跟住嘩你咁撚叻嘅，係啊我以前做技师㗎 我屌吹撚着 吹撚着屌你老原來骨灰嚟嘅，屌你啦以前做技師 ,ok, 但我唔明白佢唔係好大力嗰隻囉，但係總之識搖啦，總之有啲技術嘢，佢仲同我講話使唔使搵啲簡易幫我捽啊，屌你滑啲呀，佢話滑啲呀，嘩咁冇啊，咁樣就出嚟我再沖一次涼啦，咁大概係沖一次涼大概跟住到六七點鐘到咁又咁就唔使啦，新有新就洗落去啦，一捽一捽佢，嘩又係回南天氣，就係濕到唔撚濕，咁唔使講啦，咪照診啦，因為有第一次出咗嘅關係，第二次係非常之都耐 ,ok, 好啦都唔講呢次啦，我咪講話樓下嗰陣嘈嘅，我瞓到大概十點鐘到，真係俾啲車嘈撚醒咗，我真係嘈醒，我本來其實有咩一 Q 就算㗎啦，即係其實佢年紀開始大㗎啦，話聲嚟聽下 ,ok, 我算㗎啦，即係嘈撚醒咗，咁俾佢下面嘅波波啦，咁樣嘈醒咗冇，咁嗰條女又佢又醒一醒喎，我醒一醒唔使啦，我又伸隻手落去囉，咦仲係百分之一百喎個相對濕度，咁又診一又診多嘢囉，咁重括咪診三嘢，診完三嘢之後大概十點零，咁我哋再返一陣間十二點我就齋沖涼啦，我就咁佢又齋沖涼，沖涼嗰時候我就拿咗九嚿水900蚊就擺喺個枕佢條女枕頭度，跟住我扮瞓咁佢攞咗錢條女都唔走喎、啊、基本上呢條女呢一攞咗錢基本上係走喎，佢唔走佢仲係瞓，因為點解呢，即係其實我鍾意呢有返幾個鐘頭我自己一條都瞓嘅， 張床係我嘅，好撚舒服㗎嘛，係咪先？而家隔離硬有個人唔知點，我算啦，你唔走，唔通趕你走咩？咁、啊、我就唔會第四 Q 㗎啦，係我想上都唔應該都唔得㗎啦，話聲你聽。咁啊，大概唔知瞓到幾點，嗰條女話走，咁我咁就走咯。咁走完之後，我跟住咪拖住疲倦嘅身軀揾阿碌。食飯囉，咁就咁就完咗個唔錯嘅生活啦。跟住呢，其實同呢幾條女我都有微信聯絡嘅。咁好似 但你真係嗰晚飲得好大咩？我有個問題。因為你禮拜五打電話俾我時候，喂阿迪真係頂唔順啊，錄唔到不上。 喂，講真，我飲完之後，其實禮拜五我仲同阿碌再食飯再飲㗎嘛。其實 哦， 而且跟啱啱就刮完沙 哦， 你見嗰幅相啦，半隻噶，係咪先？即係刮完沙好撚想瞓覺，點錄啫？我真係我錄唔到啦。咁啊第二朝好似阿傑斯打嚟，我就話屌你老咁，係你冇得玩啫嘛。OK， 我點會冇得玩啫 ？OK， 咁啊 OK 啦，我啊呢次個交代就完啦。咁啊呢個一個好好玩嘅生日會，亦都好多謝啲網友啦。啊，亦都可以，其實好多謝嗰班女嘅。嗰班女都好配合，咁其實玩嗰日真係玩得好開心。咁問題上就人少啲。咁其實如果好似咁晚飯又要玩啤牌呀，玩鱷魚呢，其實我都覺得唔應該太多人嘅。啊，下次如果再要想玩得開心嘅話，我會限同一齊坐嘅男仔呀。咁我限可能六個到啦，頂曬到六個就好啦。四個至六個啦，咁就最好玩㗎。咁睇下阿碌嗰個告別大會有冇六個人啦、嗯、可能唔止嘅，咁呢個阿碌話事啦，最緊要每人我都收七嚿㗎啦。OK， 節目時間差唔多， 好， 下個禮拜再傾， 拜拜。